那么呢，在前一段时间呢，不是上周就是上上周的时间啊，总之有一天呢，我们跟大家做了这个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乐队哈，效果反响相当的好。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在那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并没有做内地的这样的组合和乐队哈，但是呢这个好多朋友也提出来这样的需求，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推出这样的我们那些年追过的经典乐队组合的第二弹。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跟大家征召大家的翻唱大作，欢迎各位把自己的这个成品音频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哈，因为有很多朋友用的是这种翻唱的 APP 的软件，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很多摇滚乐迷的心目当中哈，黑豹乐队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乐队哈，这个就不用说了。当然我们说的黑豹乐队呢是那些年的哈，那个组合那个成员搭档，他们呢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黑豹至今都是华人世界当中销量最高的摇滚专辑。那么在乐队辉煌的时期呢，是窦唯担任主唱的时候， Don't Break My Heart、 无地自容等等曲目可以说是内地摇滚的至尊经典哈。他们的摇滚风格呢也是深深影响了后期内地玩音乐的摇滚人。那么如今呢，黑豹乐队的火爆程度呢虽然说不比当年，但是呢现在成员们的一举一动啊，还是被很多朋友在关注，当然还是有很多喜欢他们的朋友哈。比如说之前这个鼓手赵明义就因为保温杯的事呢在微博上走红了哈，所以说现在呢看见谁带了一个杯子可能就会问今儿加枸杞了吗。好了，今儿第一首歌就是来自经典的黑豹乐队的歌曲《无地自容》，早起来吧。 自荣来自黑豹乐队。当时的窦唯呢还是长发，当时他的身边呢站着的还是王菲。好吧，很多年没有听，但是呢再次听起来的时候还是浑身会起鸡皮疙瘩，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孙大圣说了，黑豹第一张专辑从高中时呢就非常喜欢，真的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从磁带听到 CD， 从 CD 听到 MP3 再听到 APE， 对诞生这样的音乐时代了解的越多就越喜欢这样的声音。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呢， APE 呢就是无损音乐，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哈。那么听众天黑说了，我相信怀旧并不总是开始变老的征兆，至少呢现在不是，只是很偶然的想起了那句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然后呢想起黑豹，想起窦唯，想起整首无地自容，想起走在路上大声唱很多自己并不理解的歌的年少轻狂的那些日子。我想倘若今天的我邂逅昔日的我，是会冷笑着走过，还是会泪流满面的唏嘘呢？谢谢超哥放的这首歌。听众丁丁说了，这几天中了流感的毒，浑身酸疼，但是呢刚刚听到这首激情四射的无地自容，立刻浑身通畅。哇，果真是治愈系的好歌哈。那么同样呢称得上是摇滚音乐史上一座丰碑的还有另外一支乐队，那就是唐朝乐队了哈。他们是中国第一代重金属摇滚乐队，当年的辨识度是相当高，第一代成员的外貌特征呢都是1米8多的大个儿，然后留着长发哈。后来呢这支乐队的经历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但是仍然称得上是流行乐团的一面旗帜。一起来分享唐朝乐队当年最经典的一首曲子吧，梦回唐朝。 Yeah. 梦回唐朝来自唐朝乐队的演绎哈。那么当年呢，除了这首歌曲呢，演绎也是我的最爱哈。主唱丁武其实除了音乐人的身份，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那么他也是在前二年呢，在冯小刚主导的主演的影片哈《老炮儿》的最后结尾也是露了一小脸哈，依然是那么的英俊，那么帅气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说什么吧。很多朋友在留言哈，孙小果小宇宙说了，每个人都有一颗摇滚的心，我很幸运，虽然说没有经历94年的红刊，但是呢对于那个时代的黑豹、唐朝、指南针、超载乐队还是疯狂过的。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利用可怜的零花钱购买一盒黑豹和超载乐队的卡带，尽量将录音机的声音放到最大，跟着节奏随意的摇摆。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窦唯，也记住了这个吹笛子很帅的寸头男孩。摇滚不只是歇斯底里的呐喊，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起燥起来吧。那么小夏晶也是在微博上说约起来吧，还说了一开始就喜欢冷酷到底，羽泉的哈，觉得特别酷，羽泉，还有这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后面写了很多这个词哈，但是呢，听到第一次一生有你的时候呢，就被深深的吸引，无数次的单曲循环，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身边哈。还有朋友呢也是在微博上留言说到了这个超载乐队哈，那么这个呢也是中国摇滚乐队史上的可以说是一面鲜明的旗帜，绝对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主唱高旗是唱得又好，而且人长得又帅。听众西柚之说了，年少的我背过很多首诗，而直到那些句子都已经渐渐淡忘的时候，才明白其中的意义。年少的我听过很多支歌，而直到那些磁带都没法播的时候，才想起其中的旋律。年少的时候读过很多本书，而直到自己也走进生活扑朔迷离的故事里，才想起那些忧伤的结局。哇，真的是诗人呐，我们的听众。而超哥这些歌曲让我一下子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正常的哈，如果说听到这些很有年代感的曲子你没有感触的话，我觉得才麻烦了哈。听众丁丁说，这两天中了流感的毒，也是浑身疼哈，但是听了这首激情岁月的这个梦回唐朝好多了。听众高尔夫说了，喜欢刚出道时期的花儿乐队，算得上是我的音乐启蒙人了。说到花儿乐队，真的是我也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哈。上高中的时候吧，有一个朋友就长得特别五大三粗，你知道，比我还要高，因为我本身就1.85米了，他呢接近快1.9米多了，然后呢就长得特别壮，然后呢青春期荷尔蒙分泌特别多，然后胡子长又特别长，你知道吗，看着就特别像老师，然后很多低年级同学老师把他认成老师，他如果不穿校服的话真的是那个样子。但是呢有一天打球的时候，他就特别兴奋地跟我说，他说我就喜欢花儿乐队，你知道吗，我就喜欢花儿乐队。然后当时我就真的无法接受把花儿那么洋气的这个感觉跟他这个一张老脸然后合在一起，我就觉得真的是好穿越好奇葩的混搭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花儿乐队真的是很棒，不管外表如何，但是都挡不住一颗喜爱他们的心。好吧，好歌会说话，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跟大家分享花儿乐队的静止。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年我们喜欢的乐队的第二弹。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几种方式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我是英超，在一小段的广告和音乐之后呢马上回来。 希望有人

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1，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乐队和组合的第二弹。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于这些乐队的感触。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15岁的大张伟创作的这个歌曲，叫做《静止》。那么当时呢，还是花儿乐队哈。那么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组合呢很有意思，就是不管他这个作品如何呢，都要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塑造好。当然说其他的一些乐队也有这样的反应哈，但是呢，我们要遥想20多年前哈，很多歌手并不是很注意这些，比如说羽泉组合。1999年哈，在千禧之年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俩人脸上还带着青春痘呢哈。您见过这样的这个推广的这样的封面吗？所以说呢，凭借当时这张最美的专辑，两个人是一炮而红。直到今天，两个人还活跃在第一线，除了办巡演出新专之外呢，还经常出现在各类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刚才呢，也是有我们的听众小夏静也是在微博上留言说，特别喜欢他们的冷酷到底哈。好吧，一起来分享羽泉的最美，看看还是不是当年那个节奏啊。 醉，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是绝技的最完 最美来自羽泉乐队的演绎哈，一听到这歌呢，我想起来当年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梗，笑死我了。当年呢是一块这个球队里有一哥们儿也是比我还高哈，一米九三，他哎呦他那个脚啊是真大，我就觉得我的脚就够大了，他的脚呢真的更大，我多大码呢？五零半的，所以说真的跟一条船一样哈。我记得有一段呢，他就一直唱这个最美，我说你这学这歌最近一直唱这个干嘛呀？哎，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喜欢上一姑娘哈。完了之后就特别，就那时候班里面还有这个联谊会嘛，他希望在联谊会的时候唱出来。结果呢，现场还唱跑调了。完了之后，后来这姑娘也没搭理他。哎呀，一听这歌我就想起来这事儿了哈，太逗了。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哈。听众小星星说，我还以为大张伟只有嘻嘻哈哈的歌，没想到早期作品这么好听，长见识了。其实呢，在2017年有一个什么综艺节目的时候呢，韩红呢就聊到大张伟早期作品呢，真的是赞不绝口。他就提醒所有在场人说，别看他现在嘻嘻哈哈的，但一定要记得他可是歌手出身哦。听众山水之间说了，曾经喜欢的组合曾经跟疯狂老爸去他们的签唱会和歌友会，曾经拿到他们的签名，看了他们的书才发现羽凡长得跟我姥姥好像啊，难道也是天津人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方便的话这个抛个照片过来让我们看一眼吧。听众小伙说，记得第一次听到最美这首歌是咱们电台，一听到的就喜欢上这首歌，当时还用录音机给录了下来，没事就放来听一听，感觉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那您是活了几辈子呀？那么除了羽泉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个双人男子组合也是相当相当相当的火哈，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像流星划过一样哈，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那就是水木年华。这个组合呢最初是由卢庚戌和李健创立，2001年的时候他们以一生有你作为代表的校园民谣歌曲走红了，但是呢不久李健就退出了组合独立发展了哈。后来呢缪杰也是加入其中，有网友就评论说，在水木年华的每首歌里都有青春的影子，听他们的歌呢，他们依然能够找到那些最初的东西，那些被生活腐蚀的千疮百孔的美好。最打动我的呢就是他们的中学时代，但是呢最影响所有人的还是这首《一生有你》。 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惜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心间。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岁月无情的连接，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哈，很多朋友在微博上也留言说，银水龙说，哎呀这歌都好听，可是我唱不了，我就默默的听吧。大古力说超哥更会说话哈，谢谢。他说这个还为零点乐队前排插个队哈，确实当年的流行乐坛的零点乐队也是不可跨越的一支乐队。北京户口的北漂他说了，我追过的乐队都是比较年轻的乐队，咖啡因乐队在看2006年世界乐队挑战赛中国赛区的比赛时喜欢上的他们。主唱的声音呢特别二次元，像是二次元和摇滚的一个完美结合，再加上一些视觉系。以后呢他们也为很多的动漫唱过主题曲，甚至有一档偶像养成类的综艺节目用的就是他们的歌，这首歌当作练习曲和主题曲哈。那么看来喜欢的这种门类还是相当多的。那么呢听众存钱罐也说了，记得水木年华当时特别的火，在他乡啊一生有你啊已经算是接歌了哈。不过呢我听的时候还比较小，我呢更喜欢的是轻舞飞扬。我记得轻舞飞扬当年好像是跟痞子蔡的一本书结合在一起了哈。这个其实还好吧，这个听他的名字叫其实还好吧哈。这位听众他说，我的第一张水木专辑是小学六年级买的，那会儿呢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说考上清华我要去找他们去。哎，那我现在特别想默默的问一句，有没有实现这个梦想呢？那么听众顺心顺意说，水木年华的歌都挺好听的，最喜欢那一首一生有你，歌词真情曲调深情，太好听了。那么国内呢很多乐队都受过披头士的影响哈，这个我们都知道，有的呢体现在创作方面，作为摇滚乐队呢披头士的歌词没有那么多愤懑和不满，歌词的内容呢都是唱爱情啊，或者说唱到 倡导这个人们积极向上啊等等这些方面。有的呢体现在专辑的数量上，很多乐队呢都把披头士当作自己的目标，想要发行十张专辑等等啊。还有呢是体现在了造型上，那么说到这个呢就要推出我们接下来的乐队逃跑计划哈。刚出道的时候呢几个小伙都留着蘑菇头，这也算是披头士的一个标志了哈。那么根据主唱毛川介绍呢，其实最初想向披头士致敬的并不是乐队成员，而是经纪人。因为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大家对于造型根本没啥要求，经纪人就说打扮成什么样呢他们就打扮成什么样。不过呢这几年乐队成员陆陆续续都结婚了，造型的事呢经纪人就做不了主了，那就是老婆说咋样他就咋样了哈。好吧，继续来分享逃跑计划的歌，名字叫做 Shine。 所有的隐藏 乱的地方，哈哈。 Shine 来自逃跑计划乐队哈，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闪光少女》的主题曲。很多朋友还在留言哈，我们赶快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哈，因为歌放不完，大家的话一定要说完哈。听众溪流说了，第一次看见秦昊是很早很早以前网上的视频里，那时候他呢捧着吉他，穿着挂衫，什么叫挂衫哈，一双眼睛直直的盯着镜头，然后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他小心翼翼，像是无数个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当中的一个，滴滴唱着时光的奔流，唱着那些许久没有听到的老回忆。等他唱完那首歌呢，我觉得很好听，于是忍着广告的骚扰又放了一次再一次，于是呢那首老歌慢慢在我房间里鲜活了起来。听众文字说，我第一次听到好妹妹这个乐队的名字的时候呢，还以为是个女子组合，后来听他们的歌呢才慢慢知道原来是两个男生的组合哈。那么两两先生说，高中毕业的时候夏季正式来临，没了高三时头顶上悬着电风扇的日子，感觉很怀念。学校搬去别处了，身边的朋友呢也是一个个会失散，那些闪亮的日子呢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还好有我喜欢的好妹妹的歌曲。嗯，这什么意思，这是要点歌吗？要点好妹妹的歌吗？然后呢北京户口的北漂说，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个李健老师年轻没有老了好看呢，喜欢现在的李健，秋裤男神哈。好吧，时间飞快的流逝哈，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要来到了。那么呢既然刚才大家已经说了这么多好妹妹乐队的一些这个内容哈和留言，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他们的不说再见哈。很喜欢他们的曲风，以为呢一开始听他们歌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可能会和一般的摇滚乐队和民谣乐队是一样的，还是那样的感觉哈。但是呢突然间发现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有理的，还是一个有面的这样的乐队。好吧，一起来分享他们的不说再见，来自好妹妹乐队。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的十点钟呢，依然是我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跟大家送上的是国产影片反转人生的影片故事哈。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 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已离开有一十年，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